僵持和蔓延埋，于是了聪明，心愿糊涂，一生了遭遇，向谁诉？爱到不能爱，聚到总是散，繁华过后成一梦来，还是永不改，也忘不穿，红尘一笑，何必共徘